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来到东吴，舌战群儒，面对以张昭为首的东吴文官来势汹汹的提问，是从容不迫，据理力争。他以韩信等人为例，表明身为人臣就应该为主公出谋划策，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见到强敌就想着投降。那么面对诸葛亮的这一番批驳，东吴的文臣们又会如何应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所以诸葛亮说，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说国家出了事儿了，这社稷安危之际，国家或存或亡，关键时刻了，你怎么办？是有主谋，你得有主意，是吧？我觉得我就挺有主意的。咱们这评书现在多棒啊，哈，现在都说了十年了，第十个年头了，是吧？这个您看，现在四爷在这台上呱呱呱呱呱，您看当初他头一天说书，您琢磨琢磨，您在瞧王爷泼的王大师了得吗？还是吧？这个咱们的那个小听众小二宝都得两回一等奖了，是不是？这一段战马超就老得奖啊，明儿我得教他一段别的了，不能咱们老战马超，是吧？这张硕上那得牡丹奖那也战马超。二宝在底下说也战马超，那天马建平跟我说，我跟您学战马超，我说你别学了，二宝都会说了啊，你小点声。所以说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你得有主意。这国家到底怎么办？没主意，在这虚臆立谈，坐意欺人。哎呦，坐这聊哦，好家伙，两箱啤酒往这一摆，肠儿啊堵了，炸鸡了啊，烤肉串儿，哼，一落跑，哥们儿爷们儿，咱们这么着，怎么着啊？一转脸就出去，兜里怎么没钱呢？回家媳妇说你挣这钱呢，你今儿没挣来，含着不含着？所以说人活在世上，就坐那夸夸其谈，有的是说的，哎呦，可能吹了，啊，我说话不能带脏字儿，是吧？网上反正净说，是吧？我不看网，但是我也知道网上说什么。虚臆欺人，坐揖立谈，无人可及，谁也说不过他。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笑耳。现在曹操83万人马，扎上百万之众，沿长江下战，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您拿主意？没了。主公，太强大，长江已然归两边了，咱们归降吧。 这就是你们。所以诸葛亮这一番话说的张昭张子布无言可对。您看《三国演义》原文说的张昭无言可对，张昭本来面如晚霞，脸上红扑扑的，你想53岁人，江南人相当漂亮啊，这50出头的人要捯饬起来，那的心思可比20-30岁的心思还强。面如晚霞，呵，往这一坐，张昭头一个谋士，让诸葛亮这么一说，噔噔噔，到时候现在坐一里头聚其人，百无一能，到现在我没主意了，我劝我家主公归降，您再瞧那脸不如晚霞了，唰，这雾霾天都下来了，脸上一层灰呀。本来大家伙还挺挺叠肚的呢，鹏飞万里旗帜去叫看看他干嘛，越说大家伙全都威了。鲁肃心说该没事，你们招人，那管仲乐毅一个强大的齐国，一个强大的燕国，诸葛亮有什么呀，就新野县那么点地儿，就这几员战将，你瞧给曹操弄的，赵云杀的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张飞喝断挡阳桥，你们行吗？你们现在诸葛亮一人来了，你们这没说来了，说得过你们？张昭你能说，说趴下了吧，你们跟韩信比，跟管仲乐毅比，说人比管仲乐毅，张昭这意思就是这意思，你不是说你四比管仲乐毅，我先问你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事，诸葛亮说有啊，小可之比也，然后我再说你既然跟他这么比，你为什么打败仗，人诸葛亮会说了，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吧，那儿有俩国呢，我这有什么呀，连俩手榴弹都没有，你说我是比管仲乐毅，我比了，但是管仲乐毅能跟我比吗，我比管仲乐毅强多了，我让你说，你不是拿你之谋扎我之盾吗，我的矛扎我，我告诉你，我摆事实讲道理，你也摆事实讲道理，咱们以实事论实事，我诸葛亮如果有管仲的强大的齐国，如果有乐毅强大的燕国，我诸葛亮不是今天，而我背后的势力太小，今天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您比不了。张昭不说话了，蔫了。鲁肃鲁子将往下瞧，心说你们还谁说，这大家伙也不能干着呀，说张昭说了说不过了，谁也不服气呀，您看这文人墨客在一块叽叽喳喳说，我说两句还扒拉人呢，而越说越刺，您倒不如战将叭一催坐下马往前，您瞧瞧我这个，说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关云长一看张飞不成赶紧出去了，刘备一看这哥俩出去，我比划比划，我长胳膊刘我就出去站两下了，是吧，那这些文人墨客一看张昭不说了，说完了我也说也得说呀，大家伙你瞧瞧我瞧瞧你，咱们先瞧着岁数大的，先瞧的有本事的，大家伙瞧看谁先说。鲁肃也看，诸葛亮不愿意，诸葛亮听着。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张昭下垂手搁着这么三个人，有一个人咕噜咕噜说话了，孟起耸这肩膀，诸葛亮心说他要说话，就孟起一耸身，诸葛亮一看这人个儿不矮，诸葛亮洗耳恭听，两眼一闭，手拿羽扇轻轻一摇，就听这人说话了，孔明先生，孔明先生啊，今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公意为如何呀？诸葛亮心说：“你干嘛那么大嗓门啊？这屋里就这么大地儿，我听得见。”诸葛亮脑子好，因为刚一进来的时候，鲁肃给介绍了，这位姓于，名帆，字仲祥。诸葛亮一看这于帆，知道于帆是干嘛的。这于帆呢，咱们前面说过，小霸王孙策、孙伯符创江东事业的时候，于帆出事。孙策打到会稽郡，会稽太守叫王朗，啊，将来武乡侯骂死王朗，就是这位啊。咱们慢慢往后听，早晚有一天咱们说到武乡侯骂死王朗。那么王朗呢，知道孙策来了，要打。手下的公曹姓于，名帆，字仲祥。于帆、于仲祥当时正在川校呢，他的父亲是日南太守。古时候出校，那跟现在可不一样。 校服得穿上，得守校多少天才能出来上班呢？说给那么多天丧假不给，那时候给，是吧？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主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制度，身穿丧服不能上宫厅，说我不能见当地的太守给太守出主意，这不行。但是于帆急了，知道孙策不能打，把丧服脱了，然后面见王朗，说您不能打。王朗不听，结果跟孙策打起来，打了败仗，王朗跑，于帆还帮着他跑，因为他是他的主人。王朗跑了，小霸王孙策孙伯虎拿下会稽郡，仍然用于帆为功曹。诸葛亮看了，知道于帆的历史，知道于帆这个人是个很正直的人，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您对待明白人说明白话，对待糊涂人说糊涂话。咱们北京有一句谚语，说愣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是吧？我跟明白人打顿架，打架都打明白的，跟糊涂人说句话，是吧？怎么说也明白不了。所以说诸葛亮知道明白人说明白话，糊涂人说糊涂话，说您对这不讲理的，您就以不讲理对着。他知道于帆于仲祥这人很讲道理。诸葛亮这么一听，他问的是，孔明先生，今曹公兵吞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公以为如何？什么叫龙骧虎视？像龙像马一样抬头挺胸，虎视老虎看。我曾经说过，曹操八十三万人马雁长江下寨，连营三百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八十三万人马雁长江下寨，扎成一百万兵，虎视江东，就如同一只猛虎在江边这么一步，一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你就是我曹操的口中食，这就是虎视。老虎看上跑不了。所以说呢，于帆于仲祥这话说的是，曹操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龙骧虎视说的就是曹操这人有雄才大略，夸曹操兵百万，战将千员，此人雄才大略，干嘛要平吞江夏，要灭你们刘关张？你以为怎么办？你不用在这儿说什么鹏飞万里，旗帜举进，能不能实在？现在先说现实的得了，啊，那时候都过去了。现在总而言之，你在江夏郡威着呢，而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炸成百万之众，兵百万，战将千员，雄才大略，曹操往那一坐，平吞江夏要灭你，你怎么办？诸葛亮看了看于帆，曹操收袁绍以拒之兵，且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诸葛亮话也很简单，说曹操八十三万人马，收袁绍以拒之兵，他这些兵主要是官渡之战收了袁绍的降兵。官渡之战，袁绍七十万人马，曹操七万人马，以少胜多。曹操打了胜仗，袁绍打了败仗。袁绍失败之后，大部分兵将都归了曹操。曹操收的是袁绍的以拒之兵，蚂蚁，小蚂蚁。这蚂蚁不是一撵就死吗？是吧？这蚂蚁要多了也成灾，是吧？收的是袁绍的以拒之兵，截刘表乌合之众。到刘表这儿，齐叫燕叫，跟乌鸦似的，呱呱呱，归降吧，归降吧，呱呱呱，归降归降吧。结果都归了曹操了，乌合之众。以拒之兵，乌合之众，凑了这么八十三万人马，要招点新兵，炸成百万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没什么可怕的，一群蚂蚁，一群乌鸦。啊！于帆这么一听，把腰这么一挺，两只眼睛都直了。以拒之兵，乌合之众，孔明先生，你再怎讲？袁绍以拒之兵，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嘿嘿，于帆不干了。于帆说：“金败于党阳，计穷于夏口，区区求救于人而大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说你诸葛亮口气太大了。说曹操收袁绍以拒之兵，截刘表乌合之众，一百万兵凑的，不可怕。可是你呢？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 七夕夜早凡城拜当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在大公子留七尺板底下围着。你可说不怕，你这大言欺人呢。诸葛亮一看于帆于正祥，诸葛亮知道于帆这个人是个正人君子，咱们前边说过，原来在会稽太守王朗手下身为公曹，后来归降了孙权之后仍然在孙权手下当公曹，那时候的归降的是小霸王孙策孙伯虎。诸葛亮一抱拳，我家主公刘豫周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曹操百万残暴之众，退守下口，所以待时也。说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今败于党阳，计穷下口，现在在下口屯兵，你说我们怕了？不是，我家主公与数千仁义之士安能敌曹操百万之众？我家主公又打西野先到樊城，然后摆着老百姓携民渡江，到了江夏郡，数千仁义之士讲仁义的兵才有几千，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曹操的兵是百万残暴之众，刘豫周以数千仁义之士安能敌曹操百万之众？退守下口，所以待时也。我们退守下口，等待天时，等待机会。而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天险，有意使其主区区降贼，由此论之，刘豫周真不惧曹贼者也。这几句说的于帆把脑袋一耷了，没话说了。所以东吴有打张昭王下时，一个不入一个。张昭是摆事实讲道理，说得很冠冕堂皇，而于帆于仲祥把曹操捧出来了。诸葛亮呢，拿刘备打比方，把刘备有英雄之志，有几千兵而退守下口，等待机会，还要灭曹操，不怕曹操百万残兵之众。而你们江东这些人呢，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又有长江天险，你们一听曹操来了，得嘞，孙权将军，咱们跪地请降吧，请降之后咱们可以能够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边畏惧请降，你们还敢笑我家主公刘皇叔吗？于帆是个老实人，是个正直的人，于帆不能跟人强词夺理，说你们不怕，老跟人嚼上，没得说了，人家几千兵能打这百万残暴之众吗？等待机会，那就比咱们强了，咱们江东六郡八十一州长江的天险，结果咱们想使孙权孙仲谋孙将军主公跪地归降曹操，诸葛亮说的是对。罗嗦罗子敬看了于帆一眼，心说于仲祥啊，你这不是找娄子吗？没事，敌人是曹操，你在这捧曹操，让诸葛亮呲了一顿吧，找刺儿啊！鲁肃把嘴一撇，没理他。他一撇嘴呢，旁边步子山看见了，不知步子山，不知一挺身，不知心说：“我得给于帆出出这口气。”孔明啊，你欲笑夷秦之舌，游说东吴也？张嘴就叫诸葛亮：“孔明，不尊敬人。”啊，您看两眼，哎呦，两眼你挺好的啊，老师四爷吧，老四，啊，人家不爱听是吧？这就跟这意思一样啊。孔明，欲晓夷秦之舌，游说东吴也。你学苏秦张仪，凭你三寸不烂之舌，两横零丁之齿，上面这游说来，你一人来的，连个从人都没带，跟着鲁肃溜达，坐小船就过来了，一叶扁舟，啊，到这儿你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跟八个似的一说，说怎么跟曹操一打，你们坐收渔人之利。你说苏秦张仪就拿着嘴说，诸葛亮一听不愿意了。诸葛亮一看，哦，不知不死山，这不知是哪儿的人呢？不知是干嘛的呀？诸葛亮心有成竹，这不知不死山呢是江苏淮阴人。不知当初避难到江东啊，不知呢没钱啊，他有个好朋友跟他一边大，这个朋友呢叫魏京，啊，这名比较好记是吧？您看魏京吃饭，您这是魏京吧？就记住了，是吧？刚才说尹喜大碗茶尹圣喜，把这圣字出去，尹喜是吧？这个老子的徒弟是尹喜，尹喜的徒弟是鬼谷，所以我给您出主意，有好多好办法能够记，我记忆力记的办法多了是吧？这叫魏京吃饭，你得用魏京，我就给他记住了。这魏京呢，跟布置是一边大，俩人好朋友。 俩人怎么办呢？白天以种瓜为生，足可以自给自足，是吧？剩的钱够自个儿吃喝的。晚上干嘛？苦工不能耕读，是吧？没钱买书借书看，是吧？没钱买书求人家抄书。晚上学习，而且不知不觉上各种技艺全都学。不知是个了不起的人，学问非常广，而且哲学相问，非常虚心。但是不知这人呢有一个优点，是实事求是啊。不知跟他好朋友魏京两个人白天种瓜，晚上学习，他们在哪儿谋生啊？在一大恶霸手底下。这恶霸是个会计人，这恶霸叫什么呢？叫焦脚。焦雄那焦是吧，这个焦二爷那焦，脚就是那个非常矫情那个意思，就焦脚。这焦脚手底不少打手，都是门客，那时候叫门客。这门客就仗着他们家有钱就欺负人。可是呢，不知呢跟这魏京两个人呢在人地面这活着，不知就给出主意说，咱们俩呢过年的时候带着咱们的名贴，就是名片啊，然后呢咱们弄点礼物给这个焦脚送去，是吧？好求得他的诗在这谋生，这生活卖瓜的没人欺负咱们。他这朋友同意了，俩人就去了，说送点什么礼呀、啊？得了，咱们俩卖瓜，咱们就递点瓜吧，是吧？弄这么一筐，俩人端着就去了。去了以后求见，说了半天，一个多钟头才让进来。进来以后呢，坐在廊底下，那位睡觉呢，睡醒了，喝点茶，倒没跟诸葛亮似的，还唱一首歌没有啊？喝点茶，有人没有啊？啊啊，就这样。说有这个二位在那卖瓜的前来见面，那坐着吧，我该吃饭了，我饿了。那么也不能让人家饿着，到饭点了他在上边喝，七大桌八大桌一摆啊，食客陪着，底下呢就在那残汤剩饭，就是给这个一般来的人呢、啊、什么这个打扫卫生的什么的，这个什么这个就这些人吧，所谓那时候管叫下人，就预备俩碟儿啊，就是快餐盒吧，搁里头，这盛一勺菜，那盛一勺菜，反正那是有一点机制可能是，所以啊，然后弄点冷饭搁这儿，一碗菠菜汤，上头飘俩菠菜叶是吧？就搁这儿。先在这儿等半天，这魏京就不高兴。然后摆上饭菜又不高兴，你说他也不让咱们上厅上吃去，而且给咱们摆着破菜。不知说你就不对，说咱们俩是不是卖瓜的？卖瓜的，咱们俩是不是想求人别欺负咱们？对，咱们俩就是这样的身份，这样对着咱们就对了。啊，你还别不愿意，吃完了走了。这点事儿呢都让诸葛亮查出来了。那么当初他落魄的时候，就好像苏秦，嗯，他俩苏秦骂我呢。诸葛亮想不对啊，说张昭张子布说我在卧龙岗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那是夸我的。我确实把自己比成贤相管仲、燕国的大将乐毅。这不知不死山说我欲效怡秦之舌，游水东吴，何等我就张了两嘴。苏秦张仪就张了嘴，吧嗒吧嗒吧嗒臭说一顿，你这不骂我吗？没有真才实学不成，我得好好回敬回敬。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回家看看，回家 看看，妈妈准备了，迎接老道。